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对酒当歌，自问何以解忧，自答唯有杜康。 公元2021年 FM 100.6京津冀之声，你问何以解忧，我答解忧书房。 有书有人有故事，有问有答有话说，听见万物，疗愈忧伤。 欢迎来到解忧书房，大家好，我是刘思佳。今天我们请到的解忧和赏读嘉宾汪冰老师，欢迎你，汪冰。 大家好。 8月28号的时候，我们收到了一封来信，信是这样写的：主持人、小编，你们好。今天的小纸条是我对自己的碎碎念，也是和你们的分享。我是一个完美主义者，对自己的要求经常很苛刻，一度非常焦虑。随着多年来和咨询师的合作，我慢慢开始善待自己，解放自己，不再要求自己必须做对的事情，而是学会倾听自己的情绪，试着表达真正的自己。迈出这一步需要很大的勇气，也许还需要夹杂一丝鲁莽。最近发生了一件事，事后我觉得自己做得欠妥，但是却又陷入了很深的纠结。我认为这是我学走路过程中摔了一跤，非常正常，但是也许是我的完美主义作祟，我会担心我勇敢地走向成长的过程中所犯的错误，摔的跤对我的未来会造成的影响。我时常会想，如果我还是过去那个墨守成规、没什么态度、尽量去做对的事情的人，是不是不会为自己的人生埋下这么多地雷呢？可是就像你们说的，不犯错怎么成长呢？我好矛盾呢。小的时候我想伪装成懂事的样子，错失了那段让我可以犯错成长的机会。现在我工作了，犯错的成本和代价都不可同日而语。这样滞后让我有些难受，但是除了慢慢等待、慢慢长大，是不是没有别的办法了？我不知道我现在的勇敢会带我朝向怎样的前进方向。所以当我回看自己做过的事情，我就很怕自己过去做的错事变成地雷。如果可以，我可能心底还是希望自己是一个完美的人吧。我觉得希望自己完美，或者说是臻于完美，这可能是很多人都这样去想的事儿。但是有些人可能很早的就发现这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目标，于是就放下了这个目标。可能对你来说，破损的那部分还不是特别多，所以你还觉得自己可能还有希望完成这个目标。我反正早就不想这事儿了，问问汪冰老师吧。 其实我觉得对完美主义有坚持的朋友啊，对自己还是有非常非常多的期待的，就是他们觉得自己和世界还应该朝向一个更好的方向。但是有一个巨大的问题，就是如果我们期待自己和世界变好，我觉得没问题，非常的乐观，也非常有追求。但是这种追求如果变成一种要求，就是如果一旦不达成，我就不喜欢我自己，不喜欢世界，那这样的话呢，我觉得就会对自己和周围的人带来很多的伤害。因为很多的事情不会因为我们的意志、要求或期待而改变，而恰恰相反呢，当我们不能接纳自己和周围的世界的时候，很多改变其实更难发生，因为我们用大量的时间与自己和世界为敌，而没有真正去看清楚真相。特别是很多完美主义的人对这个世界的定见，就是他们知道什么是完美，所以他们也知道什么是不好。可是人对很多事情的判断都是受到我们认知的局限的，当我们总是以固定的方式来审判哪个好哪个不好的时候，其实我们反而离所谓的完美不是更远了吗？ 嗯，这位完美主义者的这个朋友啊，他可能在进两步退一步这样的路上，就是他实际上是希望自己变得更勇敢一点的，因为可能自己以前活得太小心翼翼了。但是勇敢一点以后呢，他又觉得勇敢和莽撞之间其实也没有一个明确的界限。有的时候呢，如果报警器更灵敏一点的话，可能会对他的人生来说会走上一条更平顺的道路啊，不至于会那样的颠簸。反正这个事儿就看你怎样去想了，这个事儿确实没有一个绝对的好与坏、对与错。就像我刚才说的啊，你可能觉得啊，你的这个楼房现在刚盖完哈，窗明几净，所有的这个玻璃都是完好无损的，或者是只打碎了小小的一块啊，你还觉得有希望把它给糊上，或者是替换上一块新的玻璃。 假如呢经历了人生的沧桑啊，比如是一个古董的楼，又年久失修，没有人居住的话啊，它虽然很有价值，但是已经破败不堪了。有谁还会去在乎这个玻璃窗是不是干净呢？啊，已经剩下的完整的玻璃都没有几块了。所以呢，想对你说的是，其实每一种人生都自有它的价值和好处，你不要太把自己的要求完美和在克服这个困难的路上的那些不完美都太当一回事儿了。恰如其分的自尊，我们在前两天的节目当中已经和大家分享过了。其实在这本书里头有非常有趣的一个章节，讲的是低自尊的好处，这就是硬币的另外一面了，我们不妨来看一看。你也许觉得我们夸大了高自尊的好处，以为在我们眼里低自尊是人生中各种烦恼的源头。的确，作为心理治疗师，我们在诊疗中遇到很多痛苦的病人，他们大都是自尊较低的人，因此我们往往将低自尊与难于面对现实生活的心理问题联系在一起。当然，有些人虽然看不起自己，但仍能适应现实生活，这些人并不会来找我们咨询治疗。此外，每个社会都会产生一种理想的人，在我们的社会里，被媒体所鼓吹的理想的人是都市人，有竞争力，比较现实主义，比较物质主义。这种理想的人，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往往具有企业家或者领袖的特征。换句话说，这种理想的人集合了高自尊的人的主要特点，企图心强，遇到困难依然非常执着，愿意冒险，有说服力。然而，这并不是说自尊水平高才是好事，恰恰相反，有很多实例证明，低自尊的人也有优点，高自尊的人也会存在很大缺陷。接下来，我们来谈这一点。低自尊的好处，被其他人接受，这是低自尊者的主要目标之一。为了被其他人接受，他们想尽办法。首先，他愿意做出很多让步和放弃很多东西，以求被人欣赏，避免过多的与他人发生利益冲突。其次，在很多社会阶层中，与喜欢自吹自擂的高自尊者相比，他们那种谦虚低调的态度更受欢迎。最后，他们对批评极为关注的态度，使他们能更好地抓住别人的需求。他们擅长倾听，考虑与自己不同的观点和别人的建议。自尊水平低的人非常重视别人给他们的意见，认为由此可以改善自己的表现。低自尊也可以成为一种成功推动力，虚心接受他人的反馈信息，使他更容易及时调整自己，继而被别人接受。愿意倾听不同的观点，使他能够更好地理解事情的状态或者问题。努力工作可以提升他对自己能力所缺少的信心。谦卑，一般来说，大多数宗教都倡导谦卑，即主动降低自尊水平。对信徒们来说，谦卑是必要条件，同时也使他们更加尊重他人，不把自己凌驾于他人之上。谦卑、自尊和宗教之间的关系超出本书的讨论范围，在此我们只是指出，强调谦卑的宗教一般看不起社会上和物质上的成功，说明这些宗教的创立者深知谦卑的品德与世俗的成功是互相排斥的。谦虚也是文明世界的美德，俗世所谓的谦虚与谦卑是一对姐妹。我们可以回过头来再看看大众自尊水平调查的结果，被归为低自尊的人其实大部分处于中等自尊水平，因为自尊水平最低的人往往是抑郁症患者。在我们的社会中，谦虚一直被视为一种美德，它首先具有一种调节社会关系的作用，令人内敛利他，服从于集体利益而不追求个人利益。古罗马人看得很清楚，当一位将军出征大胜而归，可以在罗马城里举行盛大游行，在他品尝名闻天下的美妙滋味，面对人群欢呼的时候，会有一个奴隶受命在他耳边轻声说道，记住，你终有一死。他们已经清楚，一旦将军迷上胜利的感觉，对整个国家来说将是隐患。 我们说的这个其实是希望我们的题主能够看到每件事情都有一体两面啊。关于自尊这件事情尚且如此，高自尊有高自尊的好处，被大家一致诟病或者是让很多人烦恼的低自尊竟然也有它非常绝妙的优点，其实也是为了让他能够意识到自己的所谓完美主义啊。只要你能够接纳这就是自己过去的一种行事风格，也没什么大不了，他也自有他的优点和缺点，其实呢这个事儿就不成其为一个问题了，是不是？ 所以能不能原谅自己的完美主义不够完美呢？也就是接受自己现在的状态，包括接受你的犹疑，接受你还没有完全变成你期待的样子。我发现很多人在内心的痛苦和纠结当中通常都会有一个预设，如果我不能变得更完美，包括抛弃完美主义啊，也可能是变得更完美的一个表征，那我就不能开始新生活，很多事情就会受到影响，这件事情就是如鲠在喉，如芒在背，我一定要把它改变。但其实人生很多的时候，我们都对好多事情并没有办法彻底的把它赶走消灭，甚至它可能会陪伴我们一辈子。我在节目里也经常说到别人提出的一个比喻，就是如果这就是我们人格特质的一部分，甚至是把它看作某种慢性疾患，它将陪伴我们很久，不知道哪一天它会离开，也许它不会离开。我们该发展出怎样的生活来涵容这样的特质，并且能够背负着所谓的这种负担，依然能够享受人生的乐趣呢？所以我也想把话锋一转啊，问问这位朋友，在你的生活当中有哪些事情是让你可以忘掉完美主义的，是让你开心幸福和快乐的，能不能在你和咨询师合作的同时去放大生活中这些部分的比重？ 我们这位朋友可能在很多时候都活得太紧张了，他时时的能够看到自己，注意到自己的任何的行为。所以跟你开个小小的玩笑啊，你是不是就是那个拉抽水马桶的时候然后地震了，你就认为是自己这个拉的这一下马桶的这个造成了这么一个地动山摇的结果呢？你会觉得啊，如果在未来成长道路上遇到任何的雷，就是因为你之前这一次小小的这个事情所埋下的伏笔。我觉得这个都不是完美主义了啊，这个有一点小小的自恋，是不是？我决定了未来的一切，我决定了事情的走向。我们到底能够决定什么呢？我们有的时候连下一分钟这个我们会遇到谁，会发生什么，我们自己的心情怎么样，会看到什么，一切都不能决定，是不是？如果真的能够认识到自己的渺小，自己在浩瀚的宇宙当中的这颗蓝色星球上的位置，同时在这一刻和你共同存在在这个星球和宇宙当中的还有谁，有多少粒尘埃啊，有多少这个其他的物种在和你共生共荣，我觉得你就会慢慢的释放掉自己的那一些焦虑，因为这没有什么大不了，这个世界有它的混乱，也自有它的秩序，而且在混乱当中仍然有它的秩序存在，而这一切其实都不是我们应该操心的，也不是我们能够做主的，是不是？当我们知道自己没有这种掌控的能力啊，是不是就会放弃想要掌控的欲望呢？ 当我们承认自己的谦卑，对这个世界缺乏掌控的时候，世界可能会变得某种程度让我们更轻松了。为什么？你卸下了一个沉重的负担。就像刚才思佳所提到的，我看到题主信中说，我会担心我勇敢地走向成长的过程中犯的错，摔的跤，对我的未来会造成影响。而且他时常会想，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会不会给自己的人生埋下很多的雷。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你做的每一件事情在当时是个错误，在未来会引发什么，那是一个连锁反应。如果你相信这个因果链条的话，你怎么能够确认那一定是雷呢？或者说那个雷爆掉之后一定是坏事情吗？它可能会摧毁了过去某些你受到的限制和束缚，也未可知呢。所以从头到尾我发现你的完美主义可能就像我在刚才所提出的，你坚信自己对人事物的很多认知将影响到未来，可是未来如果像刚才思佳说的是充满了不确定，就像你今天很多发生的事情也是昨天没有预料到的话，那你又为什么会笃定的认为会如此呢？给自己解放一下，我觉得当我们不能活在当下的时候，就容易为未来焦虑或者为过去所追悔，在这个当下能够投入享受其中，你可能就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关注所谓的完美主义的问题。 再给你讲一个名人的故事吧，达尔文低自尊且成功的例子就是达尔文。 达尔文他一辈子始终保持谦虚，害怕与人发生冲突，他乖乖地听从父亲的教导学医啊，其实自己根本就见不得血。与他同时代的人都说他极其谦虚和气，小心翼翼，不触怒任何人。从加拉帕戈斯岛考察回来，达尔文收集了数百种重要的观察记录和标本。他并不想出名，而是想和妻子一起在英格兰乡下隐居。尽管他脑中关于物种演变的基本理论已经开始成型，但他并不急于发表，而是继续研究了十几年，进行极为细致的观察和分类。直到他听说有一个比他年轻的自然学家华莱士将在某本科学刊物上发表类似的理论时，他才鼓起勇气，而且是在征询了多位朋友的意见之后，于1859年在同一期刊上发表了关于物种起源的论文。论文发表后，达尔文遭到了很多反对者的激烈批评，他让比他更出名更善辩的朋友出面为他辩护，自己则不出声。就是这样一个谦虚明显自尊水平较低的人，推动了科学史上同伽利略、牛顿和爱因斯坦的发现一样有重大意义的伟大革新。哎呀，这个如果不分享《恰如其分的自尊》这本书中的内容，我还真的就没有把达尔文的这种谦虚低调的美德和低自尊这种人格特质联系在一起呢。所以每一次当我们在寻找证据的时候，现在已经有了一个有力的证据啊，他同时也是一位伟大的人物，达尔文，是吧？王明老师怎么看这个事儿？ 虽然这是一种人格上的考古，可能某些证据是指向达尔文的行事风格的，但是我想如果倒过来理解的话，它证明了达尔文的一个非常明智的决定，我只做我擅长做的事情，只有不擅长做的事情，我未必要折磨自己。当我不能为自己辩护的时候，因为我是个谦卑的人，我是个与人为善的人，自会有人出面替我辩护。你看，好像命运中明明已经有了某种安排，对吧？达尔文没有花更多的功夫去想成为一个能言善辩的人，而且当他花了更长的时间去思考自己理论的时候，其实他思考的时间让他的理论变得更加完善。我记得他从小猎潜号回来之后，可能在家里也做了很多观察，这都对他的物种起源有很多的贡献。所以你说我们所今天定义的这种谦虚低调甚至某种程度的低自尊一定是件坏事情吗？我们也是希望借由这个小故事能够让题主松动一下自己的人生，除了和你的完美主义进行斗争以外，除了和自己进行斗争以外，你又允许自己去做了一些什么享受人生的事情，让你觉得有力量的事情呢？ 就是有没有发现自己这种所谓的你认为的这个缺点，就是过于要求完美，它的优点和闪光之处在哪儿呢？在这一章节的最后一段，我们的作者写道，作为治疗师，我们应该帮助病人提升不足的自尊心，但是高自尊和低自尊分别有其优点，很难绝对的评价哪个更好。实际上，社会阶层才是决定性因素，也许最重要的是拥有与你身边的人价值观相符的自尊水平。如果你梦想成为媒体老大或极限探险家，最好拥有高的自尊水平。如果你的理想是做社群服务团队中受欢迎的一份子，一般水平的自尊可能对你更有益处。其实不如倒过来说啊，你可以去做，去选择那一条适合与你的自尊水平或你其他的人格特质相符的，可以互相支撑的那一条人生的道路，那样你就会走得更顺利一些。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那条道路，它可能不是距离最短的啊，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绝对不会觉得非常的艰难，非常的痛苦，非常具有挑战。所以知道你的这个思考方式啊，还想知道你最终的决定是什么。这里是解忧书房的上半时段，我是刘思佳，广告之后我们一会儿回来。 解忧书房，听见万物，疗愈忧伤。 解忧书房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直播，并可实时回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及北京时间网站。 Tu as vu tant de paysages, admiré tant de beaux visages, semé des souvenirs si doux sur la terre un peu partout. Tu as aimé Paris la nuit, adoré Pékin sous la pluie, le beau livre du grand amour, ce livre-là tu toujours. Tu ne m'as jamais dit que tu m'aimais, je n'ai jamais compris pourquoi tu m'aimais, te plaisais, je n'ai jamais compris ce que tu me trouvais, non, non, jamais, dis-moi pourquoi tu t'en allais. Tu as tant de miles sur ta carte, tu choisis bien tous tes cadeaux, tu collectionnes les cartes postales, toujours le ciel idéal. Tu aimes les îles par-dessus tout, et la Turquie t'a rendu fou. Ta vie semble si réelle, comme dans un film de Buñuel. Tu ne m'as jamais dit que tu m'aimais, je n'ai jamais compris pourquoi tu m'aimais, te plaisais, je n'ai jamais compris ce que tu me trouvais, non, non, jamais, dis-moi pourquoi tu t'en allais. 就因为舍不得他，所以我舍得了朋友、家人、妻子、孩子、健康，甚至生命。他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其实一根香烟真的没那么重要，有舍才会有得，戒烟从现在开始。 探寻百年党史背后的时代力量，解读全新文明样态下的历史必然。北京广播电视台大型系列微纪录作品《百年历程》。 2021年3月，孩子们在经过一系列测温、观察等程序后，进入到属于他们的乐园。六一幼儿园前身是创建于1945年6月1日的延安第二保育院，是一所为红军干部、革命烈士、保育后代和遗孤的幼儿园。70多年前，在延安第二保育院建院之初，曾经历一场传染病的威胁。1945年盛夏，在延安的窑洞里，一位幼儿入园时将潜伏麻疹带进了保育院，之后很快全院幼儿都被传染。 我对这个麻疹特别害怕，我出麻疹的时候是，我们那个村是700-800户人家，那年麻疹特别厉害，死了好几百个孩子。 当时的孩子们普遍体弱，麻疹引发许多幼儿感染了肺炎、脑膜炎。 孩子们经常闭着眼不睁眼，扎在炕上，怎么那时候也没什么药。只要有时间都抱着孩子喂食。 一个多月之后，许多危重患儿在李慧清和其他保育院老师的精心照料下，最终转危为安。 人家的父母上前方打仗去了，这孩子要死了，你说对得起人家吗？ 一个都不能少。保育员在物资极度匮乏的条件下，依然给了孩子们当时最好的照顾。

成为不那么要求自己完美的人，不那么完美主义者的人的过程当中啊，他觉得自己变得莽撞了，然后干的那个事儿呢又让自己不停的在嘀咕啊，可能在想，坏了，就是因为这种鲁莽，就是因为成长啊，让我为自己的未来又埋下了很多的雷。这种灾难化的想象是完美主义者具备的一种素质吗？ 我想可能很多人都会以今时今日的经验来预判明天究竟会发生什么，特别是今天种下的种子明天会开出什么样的花，结出什么样的果。这样的预测就是人希望获得掌控感。我觉得对生活来讲，人类这个物种永远需要某种掌控感，虽然掌控做不到，但这种掌控感会让我们获得安全感，于是我们就要去控制自己啊，控制自己的言行，以免给自己埋下雷，就像这位朋友这种思维方式。但是我记得有人说过，我们所担心的事情 90% 以上都没有真正的发生，但是担心本身有意义，好像通过担心我们就在为未来的不测做某种准备，这告诉我们自己没有坐以待毙。如果我们的题主和很多朋友真的总在担心的话，我记得有人提出过一个练习啊，就是每天给自己找一个专门的时间去担心，你担心什么就在那半个小时里边专门的担心，不做任何事情，一定要让自己练满这半个小时的时间都在担心。你会发现可能当你允许自己担心啊，如果你控制不了，过一段时间你就会累了，你就会没有办法再继续担心下去了，反而呢总是防止压抑自己的情绪和念头的人，这个念头可能更持久。 我问一个可能和这个题主的直接问题稍微有一点开小差的问题啊，问问汪冰老师，你觉得像我们题主这样的情况啊，要继续和咨询师合作吗？就是除了咨询师给他的一些建议之外啊，他自己应该在日常生活当中做出怎样的调整吗？我指的是那种非常具体的，可以让他能够更多的忘掉自己，融入自然万物啊，在万物中发现自己，而不是在自己中发现万物的那样的事情。 嗯，其实我有一个特别简单的办法，我不知道对题主是不是适合，就是关于身体上的运动。当你累的像网友说的累得像狗一样在喘的时候，你会发现头脑会安静许多，让你的身体充分忙碌，甚至是逼近某种极限的时候，你会发现哦，原来身体的这种感知远比我们头脑中那种念头不仅真实而且更有力量。我是觉得题主好像需要拓宽一下你生活的内容，因为你的完美主义在你的头脑当中，你的很多想法也在头脑当中，天天都在头脑当中生活，非常辛苦，非常的累。能不能换另外一种方式开始去关注你的身体？因为你想完美主义，对吧？你想获得掌控感，但你对你的身体有足够的控制感吗？其实我觉得大部分人对身体都是不仅是失觉察的，而且是失控的。身体的具体的很多运作我们干预不了，但是肢体的某些部分我们还是有一些空间的。其实当你学会和你的身体更接近的时候，当你能够掌控身体的时候，你会对生活有更多的信心，你会更多接纳所谓的不确定。 嗯，更多的时候我们可能是被念头驱使着误入歧途，我们追赶着这个念头，追赶着那个念头，我们误以为这个念头就是我们自己啊，其实念头只是念头而已。所以呢，更多的是和自己的身体合作，是不是？当然，如果和咨询师的合作让你这些年也获益匪浅的话，你也可以继续坚持，但是不要忘了，不只是咨询在改变你，你自己还能够做很多其他的事情，让你焕发出更大的生命力，让你对更多的事情怀有好奇心，而不仅仅是自己头脑当中那些丛生的念头，一会儿赞扬自己，一会儿鼓励自己，一会儿批评，一会儿挫败，一会儿呢，好像又在不断的贬损自己，好吗？一起去努力吧。我们每一个人其实可能都需要照顾自己的身体，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锻炼。这里是解忧书房，感谢汪冰，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过一会儿还有好书慢读，我是刘思佳，一会儿见。 解忧书房，听见万物，疗愈忧伤。 迎继续收听解忧书房，我是刘思佳。在今天的好书慢读中，为您分享《三杯茶》，作者美国格瑞格·摩顿森、大卫·奥利弗·瑞林，由黄玉华翻译，严东东校译，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敬上一杯茶，你是一个陌生人；再奉第二杯，你是我们的朋友；第三杯茶，你是我的家人，我将用生命来保护你。一个人，一个心愿，一段辛苦漫长的旅程，许许多多人的爱心，一个美丽的承诺，终于兑现。摩顿森把一次旅行化作了一个生命的承诺，从而改变了他在路途中所遇见的人的命运，并通过文字将看似不相干的人拉在一起，娓娓道来。他朴素的心便很快让你跳进三杯茶的友情世界里去，令你也嗅到茶的清幽香味儿。他教晓我们爱是怎么一回事儿，因为有了爱，他才在黑暗中看见星辰。这是一趟非比寻常的旅程，在这旅程上，不仅有他的脚步，也可以有你我的脚步。我们愿意与摩顿森一起结伴同行吗？对很少知道中亚生活的人们来说，这是扣人心弦的第一手报道。三杯茶就是那个有关承诺的故事。一个人，一个承诺，一段辛苦漫长的旅程，许许多多人的爱心，一个美丽的承诺，终于实践。故事的后来的确是美好结局。在过去的十几年内，摩顿森总共在巴基斯坦、阿富汗及喜马拉雅山区盖了不止一所，而是60余所学校，特别是能让女孩子上学的学校。如果您也被这个承诺故事感动，请将这本书推荐给您的学校、图书馆、朋友吧。村长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一天，他下令把村里珍贵的丘克拉巴，也就是大山羊宰了。40个人合力将山羊瘦骨间的碎肉都剔了下来，然后又用石头把羊骨敲碎，挖出骨髓。看到村人吃羊肉时狼吞虎咽的样子，摩顿森体会到这顿大餐对他们来说是多么弥足珍贵。他们一直生活在饥饿中。来科尔菲之初，他以为自己闯进了香格里拉之类的人间仙境。许多路过此地的西方游客都会有种浪漫情怀，认为巴尔第人的这种生活比遥远的发达国家更加淳朴美好。早期的西方游客为这儿取了个浪漫的名字，杏色西藏。巴尔第人真有享受生活的天赋。1958年，马瑞尼造访艾斯科里后，赞叹之下写道：老人们坐在阳光下，抽着图画般的水烟管，中年人则在桑树荫下操作着原始织布机，带着一种生命经验历练出来的沉稳，还有两个孩子面对面坐着，温柔细心地为彼此清理身上的虱子。我们感受到全然满足、永恒安详的氛围。他又写道：这一切不禁让人疑惑，难道生活在无知中，不知道有柏油路、汽车、电话和电视的存在，不是件更美好的事情吗？活在对外界一无所知的情况下，不就如同生活在极乐之中？马瑞尼造访艾斯科里35年后， 巴尔蒂人依旧忍受着传统闭塞的生活。才在村中待了几天，摩登森就开始明白，科尔菲绝非西方人想象中的伊甸园。村里每户人家至少有一位成员患甲状腺肿或白内障。马瑞尼所羡慕的孩子们的姜黄发色，其实是恶性营养不良的结果。每天村长的儿子塔瓦哈从村里的清真寺晚祷回来后，莫顿森会和他一起散步。交谈中，莫顿森得知离科尔菲最近的医院远在斯卡都，至少得走上一个星期的路才能到，因此村里有三分之一的新生儿活不到一岁的生日。塔瓦哈告诉莫顿森，7年前他的妻子罗奇亚就是在生下唯一的女儿加寒时难产过世。那床让莫顿森深感荣幸的相敬丝绸被就是罗奇亚的嫁妆。莫顿森不知怎样才能报答这家人的恩惠，但自己至少要有所表示。他开始把手头的东西送人，户外水壶和手电筒之类实用的小东西。对夏天经常长途跋涉放牧的巴尔蒂人来说很宝贵，所以他给了阿里家族。给沙奇娜的礼物是露营炉，他可以用容易找到的煤油当燃料。他把酒红色的抓绒衣披在塔瓦哈身上，强迫他收下，即使这件衣服的尺寸太大了。送给哈吉的是挪威制的海利汉斯防寒夹克，这件夹克曾帮他在乔格里峰的低温下保持暖和。但他最有价值的礼物其实是登山药箱里的药品，以及担任护士时接受的急救训练。随着体力日渐恢复，莫顿森在陡峭山路上走的时间也越来越长，以便尽力满足村民日益增加的医疗需求。他用抗生素药膏治疗村民的开放性溃疡，将感染的伤口切开，然后挤出脓汁。他所到的每户人家，屋内深处都有双恳求的眼睛望着他。多年来，巴尔蒂老人们应对各种病痛的方法，就是默默忍受。即使莫顿森能做的有限，他还是尽量帮村民们接好断骨，用止痛药或抗生素帮他们多少减轻些痛苦。莫顿森的名声慢慢传开，科尔菲周遭的村落也开始有病人派亲友来请格瑞格医生。后来整个巴基斯坦北部都这样称呼他，虽然他解释了很多次自己只是护士，不是医生。在科尔菲时，莫顿森常觉得小妹克里斯塔就在身边，尤其是和村里孩子相处的时候。在他们的生活中，得到每一件事物都要经过挣扎，莫顿森说，他们让我想起克里斯塔，就连最最简单的事物，克里斯塔都必须努力挣扎才能获得。还有他的坚韧，不管生命丢给他什么样的考验，他都会安然接受。他决定尽量多为他们做点事情，也许回到伊斯兰堡的时候，他可以用最后剩下的钱买些课本或教材送给学校。睡前躺在炉火旁，莫顿森告诉哈吉，他想参观科尔菲的学校，却看见阴霾掠过老人刀刻般的脸。拗不过莫顿森的坚持，村长终于同意第二天一早带他去看学校。用过熟悉的早餐恰巴蒂与茶后，哈吉带莫顿森走上一条陡峭的山路，来到布劳杜河上方200多米一处开阔的岩石平台上。景色美极了，布劳杜河上游的巨峰耸立在科尔菲灰色的岩壁上方， 直插苍穹。但最让莫顿森惊叹的不是风景，而是82个孩子，78名男孩和4名勇敢的女孩正跪在户外霜冻的土地上。哈吉回避着莫顿森的目光，解释村里之所以没有学校，是因为政府无法提供老师，而雇佣老师得付上每天1美元的代价，村里没有能力负担这些钱，只好和毗邻的曼琼村合请一位老师。老师一个星期到科尔菲教3天书，其他时间孩子们就自己复习老师布置的功课。莫顿森看着孩子们，心紧紧揪着。他们立正站好，认真地唱起了巴基斯坦的国歌，准备开始今天的上课日。祝福这神圣之地，丰饶之国，坚忍的象征，巴基斯坦国土。他们用甜美的童音，执着地唱着，呼出的气息在寒冷的空气中弥漫成白雾。摩登森抱起塔瓦哈7岁的女儿加涵，听她唱完，愿这民族、领土、国家在永存的光辉中闪耀。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好书慢读，这里是解忧书房，我是刘思佳，再见。